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安。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的，北京时间到早上8点03分，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的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雨薇。今天呢，我没有男搭档，所以只有我一个人主持。那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还不错，空气质量也不错啊。我们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1摄氏度，所以气温对于昨天来说是相对较冷的。然后呢，我们的朋友们在出门的时候要记得添衣，同时呢，因为是周六日不限行，而且昨天是冬至，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饺子。哎，这个昨天我呢是自己包了一些饺子，然后到晚上9点多10点的时候才吃上哈。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你身边打台球的这些人总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的、不干好事儿的人。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嘉宾呢，是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台球分会的副秘书长郭宁老师。有请郭宁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同时呢，还邀请到了2018首都高校大学生台球锦标赛个人赛女子组的冠军鞭策。有请鞭策。 大家好。 哎，你们好高冷啊。同时还有2018首都高校大学生台球锦标赛团体赛的冠军杨天琪，同时他也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台球社团的队长。有请天琪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哎 ，Hello 天琪，欢迎三位啊。一会儿呢，我们还会直播间还会来另外一位选手，也是我们2018首都高校大学生台球锦标赛团体赛的季军，是男子组的王毅森 他一会儿来到我们的现场啊。其实说到台球这个东西，我们的三位应该非常非常有话聊，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台球这个东西一开始对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可以说是不被看好的一种东西，可能大家都觉得，哎，你看丁俊晖啊，他们拿到了世界冠军，但是人家的天赋或者怎么样是不一样的，我们平时玩就好像是大家就会觉得这孩子不务正业，这孩子不干好事儿，会有这样的，你们当时刚接触台球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吗？困扰 这个台球吧，因为进入中国的时候可能它会在这个马路边居多， 对， 当时被称为说是一种痞子运动， 对，是的。 不过后来就根据这个台球的慢慢的这种发展，实际呢从这个马路边转到室内， 嗯， 然后必定嘛，台球斯诺克嘛起源于这个英国，在他们在英国算是一种绅士的运动，是这样。慢慢的这种变化，只要台球进了屋子里边，慢慢的这种变化就体现出来了。其实它是三大绅士运动球之一，有高尔夫，有网球，有台球，实际是这种状态。 是的，那天琪和鞭策作为女孩哈，我们女生一般大家会觉得女孩子打台球好像很不雅或者是怎么样，你们小就是刚接触台球的时候会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是因为东北天冷嘛，然后那个晚上没啥事儿，就去台球厅里边打球。然后当时条件比较恶劣，当时我记得台球厅里边都是烧炭，然后整个球房里边一股就是那种烧炭的那个味儿，但是觉得挺有意思啊。后来上初中，被我们老师抓着过几回， 因为打台球所以被老师给逮了， 对， 是吗？ 初中高中，然后我家长也经常去逮我，但是 老旷课去， 也不是也不旷课，然后当时我在我们那一片吧，那几个学校也算比较出名，因为女生嘛， 对， 不像男生打那么多，然后反正各班的老师也都知道， 都知道有一鞭策就喜欢打台球，这小姑娘 就在学校旁边的台球厅里，但是也没事儿，相对来说我觉着家长们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吧，对， 是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 对 对 那天琪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台球的？ 我其实是上了大学之后才接触台球的，然后因为其实在我们那边我感觉就小孩去台球厅是一件比较 不被允许的事情。 对， 天琪是哪里人？ 我是浙江的。然后后来就是咋说呢，就学校可能有规定禁止出入什么KTV 啊，台球厅啊之类的， 网吧啊， 对，网吧， 对， 其实就感觉把他们放在并列的地方。然后但其实还是会有偷偷摸摸去的。然后家里面的话，家里面其实还好，对我打台球也没有什么反对之类的。 是因为上了大学了所以家里面没有反对了是吗？ 应该也是这个原因。 那你最早接触就是上了大学之后才接触到的台球是吗？ 对，上了大学选了 台球课。 台球课 郭老师呢，您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台球的？ 那我就早了。那个也是跟他们差不多年纪的时候，甚至比他们还小。我们那会儿这个业余生活啊就没他们那么丰富。没有什么网吧，然后这个夜店什么都没有。也当然自个儿肯定喜欢台球， 是的 啊，就这样，然后从小打到大就是这样。也是见证了中国的这个台球到现在，从一点一点到现在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一个从不好到好的一个转变的过程。 对，而且现在你也知道，这个传媒大学都已经有这个台球课了。 是的， 现在什么清华啊、北大、高校里面都有这个台球课程。就是这样，证明这项运动还是很容易被大家接受。而且呢，这项运动，怎么说呢？就像咱们学校可能报台球课的可 可能我听说是秒杀， 是的， 分分钟就人就满了，就是从这点反正能看出来，还是大家还是挺喜爱这项运动的，应该是。 其实说到我个人的话，台球我是也跟鞭策差不多，我是特别小的时候，大概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台球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第一次摸台球杆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自己的个子还没有台球杆的那个个子高，然后到了大学之后才是真真正正开始懂得怎么打台球，包括姿势啊什么的一些学习的方面，也都是通过郭宁老师选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台球课才了解到的这些。那我们刚才聊了一下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台球的，那在聊完这个之后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些我们打台球的这些比较著名的优秀的选手们。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斯诺克球坛的四大天王，不知道三位有没有了解过他们分别是谁。 这个所谓的四大天王，我还真没那个说听说过这个有这么一个四大天王的这么一个称呼。反正现在丁俊晖大家都知道，说一聊斯洛克，这个只要是国人都应该认识哈， 是的， 丁俊晖，然后可能英国人这边可能占的居多，比如说奥萨利文，外号火箭， 是的， 在5分20秒就能把147打完，这样，还有这个亨德利，比如亨德利是 被称为台球皇帝， 对，台球皇帝，不过现在已经退役了， 是的， 就这样。再早的一波呢，可能就是戴维斯，就是这样了，他是第一届的斯诺克的世锦赛冠军，是这样。 郭老师对于这些台球选手都非常非常了解，那我昨天呢也是做了一些功课啊，然后发现网上评出的斯诺克球坛的四大天王呢，指的是在斯诺克比赛当中的四位世界顶级的职业选手。那刚才郭老师说到的这些里面呢也包含在内，成员呢分别是斯蒂芬·亨德利、罗尼·奥沙利文、约翰·希金斯还有马克·威廉姆斯，这四位斯诺克的选手在世界球迷当中是众所周知，而且人气极高，因此依次拥有了台球皇帝、火箭、白屋和金左手的绰号。四位球手呢也是在斯诺克球坛拥有最高的荣誉成就和资历。那我觉得在这四位选手当中，可以说最熟悉的应该就是奥沙利文了，而且也是最被大众所喜爱的这样一位选手。 对，他这个打球比较快， 对， 管他叫火箭嘛，他5分20秒打完147，这个应该是世界上最快的一个成绩了。 同时呢，奥沙利文也是这个世界最打出最多147的一个选手的保持者，是吧？ 对对对，没错，是这样。 那我们刚才介绍完了斯诺克球坛的四大天王呢，另外还要给大家介绍很多很多关于这个就是打台球的这些运动员。那我们刚才郭老师也提到了中国的丁俊晖。中国的丁俊晖可以说是第一个世界上首位的亚洲人打进拿到冠军的这个世锦赛冠军的，是吧？被英国的媒体称，被英媒称为是东方之星， 没错，是年纪比较轻，然后球技比较高。现在我认为这个国内打斯诺克的选手很难有人超越他，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丁俊晖，他是1987年的4月1号生于江苏省无锡市的宜兴市，是中国男子台球队的运动员，著名的斯诺克选手，被英国媒体称为东方之星。那同时呢，他是在8岁半的时候就接触台球了，13岁获得了亚洲邀请赛的季军，从此神童的称号就被大家所熟知了。他的打球呢是沉着稳健，善于思考，而且控球非常的细腻。职业生涯共获得了11次排名赛的冠军，单赛季第5次在大型排名中赛称雄，控球细腻，而且追平了亨德利的最高纪录。这是丁俊晖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他在这个国内，包括整个亚洲，成绩是非常不错的，是这样。 而且我们知道丁俊晖总共打出了5次单杆的147分， 对， 最高分 是这样。 而且在2014年4月6号，继2005年之后，职业生涯第二次捧起了中国公开赛的这个冠军奖杯，凭借着中国赛的冠军，收获了85000英镑的奖金。同时呢，丁俊晖在奖金的世界排名榜上继续高居首位。 没错，是这样的。 可是他这个打出世界冠军的这个次数并不是很多，相较于奥沙利文啊、亨德利啊、希金斯这些人，可能相对较比较少。那为什么他的这个奖金世界排行榜上高居首位呢？郭老师，您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这方面还真不太了解。 嗯 啊，他的奖金指的那参赛次数多，这季度那可能奖金就多呗。发挥的好，对吧？应该他这个奖金应该说的是哪一个季度，就某一个季度时他可能奖金最多。 嗯， 其实要说这个奖金这方面，还得是看刚刚你练过的这几位球手， 嗯， 然后在某一时段某一个季度时，然后拿了多少次冠军。 嗯 啊，那应该是这样。他要是说拿他的总奖金和刚刚前面几位那些球手来比，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比较年轻。 嗯， 那你看像奥萨利文、马克威廉姆斯这些人，希金斯那都出道多长时间了，拿的冠军的总的数量，还有这些这个总奖金的这个金额，他肯定要超过丁俊晖的。 是的，那可能 年龄不一样。这样， 那我们刚才说完了丁俊晖，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奥沙利文，我们说的中国最多人喜欢的这样的一位球员。那不知道鞭策和天奇，你们俩是不是也喜欢奥沙利文这位选手？ 奥沙利文是，我觉得是，只要对斯诺克看过斯诺克啊，是都会知道的一位球员，而且。奥沙利文的比赛呢，观赏性比较高。 嗯， 啊，这个他的个性也比较鲜明。 嗯， 然后现在很多学生啊，打球也喜欢去模仿的。 嗯， 啊，当然他也是这个大众心中的偶像。那么，我知道杨天琪也是非常喜欢奥沙利文。 嗯，我还好 是吧？那 我没有像那种。就可能就是喜欢看他打球，但不是说是特意的去模仿或者说是追星之类的。但是刚巧跟他有过一张合照，就是在今年的那个中国公开赛的时候，刚好是遇到了，然后我们去那边做志愿者嘛，然后就跟他留下了一张合影。 嗯，当时见到天王巨星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感觉挺帅的，其实 长得挺帅的是吗？ 嗯，他长得特别像憨豆先生。 嗯，而且 蛮有那种咋说呢，就长得挺有那种中年大叔的帅气。 嗯，大叔的成熟的魅力是吧？那你觉得你身边的师傅有吗？ 我师傅比他更帅。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奥沙利文，而且奥沙利文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点，就是他左右手可以同时去打球。 对，是这样。 嗯， 有的时候这个斯诺克超分以后啊， 嗯， 他就会故意的去 开始炫技了。 对对对，带有一些表演的性质。这一杆用左手，下一杆用右手。 嗯， 就这样。所以呢，这也是很多球迷喜欢他的地方。 嗯， 然后他的球确实呢又快又具有观赏性。 嗯， 就是这样。 那这也是我们奥沙利文的一个被大家所熟知而且所喜爱的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位选手呢，就是来自英国的斯诺克选手特鲁姆普。特鲁姆普，近些年其实在球坛上面的这个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 对， 嗯， 他的这个年龄跟这个丁俊晖差不多。 他是89年的，比丁俊晖还小两岁。 对对对对。所以说嘛，这个大家都很看好他。 嗯， 你像等到刚刚咱们聊的这几位球手都退役以后，只能看这一辈儿的人了。 嗯， 那他呢，有可能是丁俊晖最大的一个对手。对，然后呢，小伙子长得比较帅。 嗯， 现在据我所知，他的粉丝很多。 嗯， 真是这样，而且大多数是那种， 迷妹。 对对， 迷妹。 小姑娘。对。 嗯 而且他的球风呢， 确实跟这个奥萨利文有点接近， 嗯， 也是这么快，然后准度非常高，就是这样。这几年可能这个球的路子慢慢的要转变一些，就是比较细腻，往这方面再调整。 这是我们刚刚介绍的特鲁姆普。那同时还有一位选手呢，是叫约翰希金斯。希金斯的年纪相对较大一些，他是1975年5月18号生于苏格兰北拉纳克郡威肖，是苏格兰籍的世界斯诺克职业选手。那郭老师对希金斯有没有一些了解呢？ 希金斯刚刚拿一个冠军，好像 是 就前几天是这样。他的球风就是很沉稳，很老套，就是这样。一般这种选手很难对付 啊， 真是这样。 就是他心理状态特别好， 心理状态啊，包括他的节奏感啊，都是这样。老选手嘛，而经验还非常丰富，一般碰到这种选手，绝对是很难对付的。 对，我们看我们的评价，对于希金斯的评价也是说，以节奏稳定、走位精准著称，有着台球界巫师之称。 对， 我知道鞭策的那个微信头像、微信朋友圈都是希金斯的照片。 那说明鞭策是特别特别喜欢希金斯的，是吧？ 对，我的体型也跟他比较。 那你有没有之前有见到过希金斯？ 见到过三次吧，好像是。第一次是2016年的，中国公开赛，然后当时我是观众啊，我买了一张门票，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轮他打马克乔伊斯，然后在2号桌，我当时买的是场地 B 看台的票，然后我去看，就是因为第一轮观众比较少嘛，但是就是唯独说。他那张而且是下午场一般是没有什么人去看的，但那场观众特别多，他打球就是你不管场上局势什么样啊，特别稳定，然后走位特别特别特别准，然后那一场的发挥比较好，是5-1赢的 啊。 后来见过他两次，一次是作为记者去采访，还有一次是今年的中国公开赛，然后我是作为一名志愿者，但是希金斯就是我比较关注他，他这个最近拿了一个冠军，但是其他的比赛差不多就是表现都不太好，可能跟状态有关，然后他最近表示可能会考虑退役， 是吗？ 对，但是我们这些死忠粉都不希望 他退役，是？ 对，确实年纪比较大了，43岁了。 对，那一般的斯诺克球员大概退役的年龄在多少呢？郭老师， 其实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来讲啊，真是，都应该是在40多岁、50，他因为从30岁以后，有的时候球技就会慢慢下滑，然后有可能是他打球的风格，他就会变越来越老道，是这样。现在，像希金斯和 奥萨利文都是75年的， 我认为他们还能再打，对，是这样。 因为打斯诺克其实是一个非常耗费体力的一件事情， 对，没错， 对。 尤其是在以前过去的时候，那要把这整场打完，那经常一打那很长时间，那现在好得多，可能4局比赛或者8局比赛就叫一个暂停，然后球员会休息一下，然后或者说是第一天我要打多少局，第二天再打多少局，是这样。以前不这样，以前都是打一个大长局，一直从头打到尾，那就看谁的体力好了，就这样。 因为如果体力不支的话，后面他也会影响他打球的精准度。 没错，因为斯诺克啊，它不像别的台球类，像别的台球类有九球、中式台球，它可能要读秒，45秒之内球手要出杆，只有斯诺克不是，斯诺克是不限时，不限时打球，那么球手只要上场的时候，他可以有很多时间思考，再加上斯诺克的这个球台比较大，这个你想绕一圈斯诺克和绕一圈这个九球，那

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的，北京时间的8: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薇。同时呢，再一次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四位嘉宾。看我身边现在已经有人了，我们的师傅郭宁老师已经坐到我身边，对，郭宁老师已经挪到我身边了哈。然后同时呢，要给大家介绍，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台球分会副秘书长，同时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台球教师郭宁老师，欢迎他。 大家好。 2018首都高校大学生台球锦标赛个人赛女子组的冠军鞭策，欢迎他。还有2018首都高校大学生台球锦标赛团体赛的季军男子组，团体赛的季军王毅森，欢迎他。 大家好。 怎么了？ 冻 的。冻得特别冷是吗？ 冻坏了。 一会儿到我们直播间，到我们直播间之后就暖了，因为我们直播间的温度可以在全台的著称最高温的。好，一会儿就暖起来了。还有2018首都高校大学生台球锦标赛团体赛的冠军，同时也是中国传媒大学台球社团的队长杨天琪，欢迎他。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四位的到来。我觉得还是身边坐个人感觉更踏实一些。您觉得呢？ 尤其师傅坐那儿呢？ 那肯定，我现在身边坐着你，我都没觉得怎么踏实。我要不我还回去，该我不踏实了。 好，再次欢迎四位的到来。那我们刚才在上半时段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些这个斯诺克的选手。那接下来就请郭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些中式的这些选手们。 中式台球现在选手，那现在顶尖的几位，那应该就离不开说，郑宇博，杨帆，还有就是还有谁呢？ 朱月明， 张坤鹏，这是比较年轻的啊，这都是顶尖的几个球手，这个郑宇博是跟着石心老师学球，石心他们也是在搞教学搞培训，他们还俗称有一个叫石家班，然后里边打得好的像郑宇博这辈儿的有郑宇博、张广豪，这都是非常出名的出色的中式台球的球手，这样。 那其实中式台球的球手，我们就是我们的大学生台球协会在举办这些比赛的时候，也会邀请到一些职业的球手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可能是我们大学生比较喜欢这些中式台球的这些球手，所以每次比赛的时候，我们会，找一些这些球手去现场和我们这些学生互动，是这样。 那在我记得是2017年还是2016年的大学生比赛的时候，当时到我们现场的是哪位球手来？是郑宇博吧？ 王云。 反正是 王云 去过，然后郑宇博也去过，是这样啊。2017年、2016年，那应该是郑宇博， 是吧？ 啊，对对对。 而且还有一年是我们国家队的女子的这些球手也到我们现场去了。 对，当时这个四朵金花，都去过。有陈思明，有这个 韩雨， 那个刘莎莎， 对， 还有韩雨，还有另外一个是 高梦吧。 啊，高梦啊，对，就这样，四位国家的运动员。 那这些国家的这些球手们到我们现场，看到我们这些大学生们在为了就是自己喜爱的台球做出努力的时候，他们心里一般是什么想法呢？ 他们挺开心的，嗯，他没想到说这项运动能在高校里边这么受大学生的欢迎，是这样啊，所以他们就是努力的在和我们学生互动， 嗯， 一呢，他们要在现场表演秀一下自个儿的球技， 嗯， 二呢，要回答这个各位球手的这种答出的一些台球的问题， 嗯， 啊，就是，所以他们每次去都很累的， 都很累是吗？就是操心的事儿比较多。 哎，对，是这样。 嗯，那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斯诺克的选手，中式八球的选手，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打台球需要用到的一些东西，它究竟是什么？可能大家了解的比较少，那我们接下来请郭老师给我们逐一的介绍一下。 老师我说 那您指一个学生， 那个也当考考他们了， 嗯， 那个王玉森可能说的少点，你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对， 往多了说呗。 对，往多了说。 嗯，首先 给我留点。 你们仨一块儿吧，一块儿 得有案子吧。 对， 台球桌。 嗯，案子台球桌， 啊，得有球吧。 嗯， 然后这个人的装备就是 对 杆子。 嗯，杆子一般分什么杆子呢？ 球杆，这个看个人习惯吧， 嗯， 大体上就分为打杆、冲杆、跳杆。 二维的那个意思 啊， 好像不是那个意思 啊。然后打杆里面呢，就你打球，打球，咱平时俗话说也叫大头杆、小头杆， 对， 或者说斯诺克杆、九球杆， 嗯， 还有波斯杆， 嗯， 这种。 那什么是大头杆呢？ 就是九球杆了，就是 好像一个老师一样在提问。 对对对对，你也上过台球课，你看你比他学的要好一些。 老师，我觉得就是那种比较粗一些的， 粗一些的大头，俗称大头杆就是九球杆， 对对， 嗯，小头杆是斯诺克杆， 就是， 那另外的一种波茨杆它是什么呢？ 就介于两种之间， 嗯， 又不粗又不细的，就是我觉得是结合两种优点比较适合打中式八球的这么一种， 嗯，波茨杆，而且我们知道波茨杆它其实是以波茨这个人来命名的。 对 对，是这样。 嗯嗯嗯。那除了杆，有冲杆、打杆和跳杆，那除此之外还会用到什么呢？ 翘粉。 在介绍翘粉之前，要先介绍枪头。 嗯， 要不它抹哪儿啊？ 啊， 对不 对 啊？对 啊。 嗯， 它是抹在上面那个。 你先说枪头。 啊，枪头，老师。 枪头，然后它这个枪头的材质一般是什么呢？你知道吗？ 皮的吧。 对，是皮的，皮的，别犹豫，皮的，对， 是皮的，因为大家管它叫皮头嘛。 对， 我怕师傅突然问我是什么皮的，我说不上来。 有鹿皮，有这个牛皮的居多，是这样啊。 嗯，那除了皮头之后，接下来要介绍的是鞘粉。对，这个鞘粉主要用作用是什么？ 往上抹呗，要防滑的， 增加摩擦力， 防止出现滑杆一些情况。 对，是这样。 师傅是没有办法，现在捂脸了，开始。 对，他这个不太扎实，其实上台球课的时候都跟他们这个讲过这些东西。 嗯， 翘粉可能分两种，一种绿色，一种蓝色。 嗯， 一种油翘，粉末型比较少， 嗯， 比较黏。一种是这个绿色的叫粉翘。就这样，一般打斯诺克的选手啊，就是爱用那个绿色的翘粉。 嗯， 是这样， 绿色的是油一些是吧？ 不是，蓝色的油一些。 哦，蓝色的油一些。 嗯 嗯，那除了翘粉还有没有其他的你觉得想要给大家介绍的？ 介绍的 已经没了是吧？ 球，不然打啥呀？ 对，其实我觉得，我觉得你要介绍就没有了，因为你有一项东西你是用不到的。 架杆。 啊，不不，也不仅仅是架杆，我说的是眼镜。 哦。 球员专用的眼镜。 哦。 哦，突然意识到了。 专用眼镜呢？ 对啊，有啊。它这个其实它和正常的眼镜它就反过来了， 对， 说白了它这个大家正常的这个眼镜啊，就像看我们鞭策这个眼镜啊，它应该是在这个镜片在下边， 对 对，它倒过来之后这个镜片就在上边， 嗯 啊，因为这个球手一趴下之后，你如果镜片是在眼镜腿的下边，它会不会从这个镜片里去看到球？ 对， 大多数时候是这样。 所以 呢， 配了一副这么大的。 所以专业的球手他一般都是 定制一款这个打球时的眼镜儿， 嗯， 就无论它趴到多低，趴到什么程度， 嗯， 还能从这个镜片里去看到球， 嗯， 是这样。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如果不是职业戴着专用的这个眼镜的这些球手，尤其是戴眼镜的球手，在趴下打球之前，一定要先推一下眼镜， 嗯， 是吧？ 太习惯了， 推到眼眶的里面去， 经常推眼镜。 嗯， 国内有一个球手叫李明文嘛，经常有这个 推眼镜的习惯， 对，推眼镜的动作。 所以呢，这也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些专用的台球的器具的介绍。如果您是台球爱好者，并且经常打台球，而且还是眼睛视力不太很好的话，所以建议您配一副这样的一个专用的台球眼镜，可以帮助您在打台球的时候用更好的发挥。那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些这个球员打球的器具，那这里呢其实是有一个视频的，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视频编奏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是视频是什么？ 这个视频是今年我们个人锦标赛的，然后云集的一些大咖球星们 啊， 对，一些祝福， 给我们这些大学生球手们的一些祝福，我们来看一下。 My name's Stuart Bingham. Hi there, my name is Mark Davis. Hi there, my name's Anthony Hamilton. Hello, 大家好，我是肖国栋。 Hello, welcome to China. My name's Ali Carter. Hello, I'm Stephen McGuire.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球运动员曹宇鹏。 Hello, I'm Luca Brasil. Hi, I'm Neil Robertson. Hi, I'm Mark King, professional snooker player. Hi, it's Craig Stedman. Hi, I'm Scott Donaldson from Scotland. Hi, I'm Mark Allen, 2018 Masters champion. Hi, I'm Ronnie O'Sullivan. Hello, my name's Michael Ault, and I'm wishing everybody competing good luck. And the only advice I can give you is just to keep trying and concentrate and focus, and hopefully they'll get you through.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ith regards to snooker, especially when you're young, is just to learn. Just when every time you play, learn something. You know, get as much feedback from every shot as you can. Don't just go in the club and hit balls about. It's just to enjoy yourself. And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me. And practicing to improve is cue ball control. If you can get the white ball under control, then you're halfway there. My most important message to the young competitors would be to practice hard. 我觉得在比赛中，个人的一个心态跟能够发出自己的水平是最重要的。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 would say was to keep the mentality strong, and when you get knocked down, just believe in yourself. Number one, I guess, is to have a lot of confidence in your ability, to have a lot of self-belief, never give up, and no matter what anybody tells you, you can always achieve anything in life. And the last thing is to work hard. Nothing comes easy in lif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work as hard as you possibly can, leaving no stone unturned.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bout snooker is learning discipline and patience. And I think everyone can learn something from playing here. I think the main thing is try and enjoy yourself, have a bit of fun. Obviously it's very competitive, it's a tournament. But if you can enjoy yourself and concentrate, you can go all the way. I'd just like to wish everybody in the university all the best, all the students all the best, and hope, you know, you enjoy playing snooker and, you know, try and get as good as you can. Like I say, just enjoy it and try and learn from every shot you play if you want to improve, because that's the only way. For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that are in the competition, enjoy yourself.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f you enjoy what you're doing, then you've got a better chance of winning. So, good luck. 我在这里祝西湖高校那一名台球锦标赛不管成功，祝大家赛出水平，多多关注斯诺克。 Good luck to everybody at the university who's taking part in the tournament. I wish you all well, and we'll see who the winner is. And good luck to all the competitors in the Capital University Billiards Championship. I hope it's a very good tournament and very successful. And I wish everyone good luck. 希望大学生朋友们可以在台球比赛当中取得好的成绩，打出自己真实的水平。 Good luck to all the players competing in the Capital University Billiards Championship. And good luck to all the players playing in the Billiards competition.Good luck. Good luck, and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And to all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billiards competition, just like to wish you guys all the best. And yeah, have lots of fun when you play, because playing snooker with a smile on your face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ere's no point in playing if you don't enjoy it. So just go out there, have fun, and enjoy the experience. I want to wish you all very best in your competition, and good luck, enjoy, have fun, best of luck. Hi everyone, I'm Sean Murphy, professional snooker player, and I just wanted to come in here and give you some words of encouragement coming into this big, big tournament. Remember, when you're playing, to keep calm, take some deep breaths, and stay focused. Concentrate on that one shot that's in front of you now. Don't think about the prize, don't think about anybody watching. Think about that one shot in front of you. And then when you're practicing, try and practice things that really matter. Try and practice shots that actually happen in match play. Don't practice all these other shots that you see everyone else practicing. Practice those shots that are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Good luck to you all, and I hope to see some of you soon. 好的，我们刚才也是看了一下我们各位球员对于我们这些大学生们的一个期冀和一些祝福的话语。我今天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发现很多球员说到了几点啊，我记了一下，是一是心理素质，二是控制，三是学习和努力练习，第四是耐心。我觉得这四点对于一个球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几点，是不是您觉得呢？那是肯定的，是吧？ 对对对，这是肯定的。其实什么项目都离不开这几点，应该。那肯定的，这个一个职业的球手啊，到最后的时候学的就是一些心态。怎么能控制好自己的这个心态？然后可不嘛，在一些球手起步的阶段，那肯定就是说学习。还有耐心。其实练基本功很枯燥的，他们都练过基本功。真是的，有的就是说练一段就可能就放弃了。或者练一段不认真了，这都是常见的事儿。那就这样。 那天启、鞭策和伊森，你们三个在练习基本功的时候，当时觉得最枯燥、最累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们一般都会，比如说我们练基本功、练直线球，可能100个、200个这样练。你们一般练的这个量大概是多少？笑了笑。 这个，他最有发言权吗？ 对，他那集最有发言权。 我之前有一阵儿是练300个， 就是一直不停的在打直线球。 对，然后就是那一阶段的话，就是。基本上每天打300个。然后多的时候可能自己想挑战一下，或者说今天就还想再打一会儿，就打500个。然后但是就也是说那一阵儿长球可能长得也最快一点。就是因为它固定了很多东西，就姿势啊，然后那个准确度也提高了很多。 所以说其实打直线球对于球技的这个提高有非常大的帮助。 直线球它是这个中式台球还有斯诺克里边的基本功。就是说它无论到什么时候，就是说我球技再高的时候，我每天也要练习一些这个基本功。就是这样。 除了直线球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练习的方式？比如说大家经常在网上有些短视频看了打舌彩啊这样的青苔的这些。 对，很多啊，舌彩，然后库边球，然后 K 球，有很多的这个球是可以练的。说实话，就是简单的来说吧，这个打台球，第一我要把球打进去，可打进去不是我最终的目的。我最终的目的是要赢得比赛，要取得这一盘的胜利。那么就是我要有连续性，要有连续性就要想到我这个主球嘛，白球，把目标球打进去以后，然后我去到什么位置打下一颗，更舒服。 全局观念。 对，一直说打到最后，争取能一杆把对手打死。就是这样。所以在越往后练，可能练习一些控制主球，这个更难一些。 母球的控制，刚才在视频当中也提到了。另外就是心理素质。 心理素质到什么时候，这个人这个就拿他们来说吧，起步的阶段，可能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这些日子没提高啊，或者今天偶尔的输给谁了，或者看人家打球，人家练怎么就提高，自个儿就提高不了，然后这种心态就会有变化，有变化的时候可能就不太好好练了，觉得哎呀，自个儿是不是不适合这些呀，就什么问题他都会想，所以就是说，作为我是他们教练，他们的老师，就是经常也会关注到他们这个 心理的状态， 这是起步的阶段，而且就是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来讲，那么这个心理的状态就是更难，因为大家可能基本功都是一样的，然后大家的这个球技也差不多 、 对，到最后拼的可能就是心理的这个状态， 心理状态和体力了。 哎，对对对，是这样。 那刚才我们也是给大家说了，哦，还有一点叫耐心。 对啊。 我觉得耐心在练球、打直线球、打基本功这方面就是非常重要的了。 练球就是大多数都是一个人在练，最多的时候可能是有教练在边上指导一下。一个人练的时间那肯定是最长的，不过这个时候就是绝对是需要你个人得有耐心的，对吧？ 那我觉得这几点三位同学应该也挺有发言权的，就比如说耐心和心理素质，就比如说你们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心理素质不好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就啥也打不进去了。 就啥也打不进去了。 对。就是我从2015年开始打个人赛，然后2015年是我第一次打嘛，那会儿还啥都不会呢，运气比较好啊，那个打了一个第四名，然后打了2年第五名，然后今年才拿冠军，等于才就是打了4次比赛嘛，然后这个其实每一次就是因为这个心理素质，然后到8进4的时候就打不进去了，然后今年呢反倒是就是觉得可能就是也还是陪跑啊，今年对，然后其实越往后打你不去想那些什么冠不冠军啊什么的，就是有点耐心啊，因为我之前打球比较急嘛，然后现在可能觉得这个球不占优势的话就 防守了， 对对，选择防守了，然后反倒是有一个好的结果。其实我了解到很多职业选手啊，他成绩可能说有一个突然的提高，跟这个打破冠军荒是有关系的，有很多选手拿了第一个冠军之后他的成绩会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其实就是因为有信心了，对， 就是因为有信心了，所以他的成绩有所提高了， 对。 那天琪会不会之前有过这样的情况？ 我其实还好，就是因为我打台球可能就2年半吧，然后参加的比赛次数也比鞭策少很多，而且打球的就是盘数啊，时间也比那个鞭策少很多，然后就可能掌球的时候，然后其实我可能是被队里面的师哥师姐带着，然后可能都夸我基本功好啊，然后有空间啊什么的，然后后来其实对自己有信心的话，可能你练球更有耐心，其实我是很乐意去练直线、练舌彩啥的，就因为我可能就咋说呢，我可能喜欢上练球这个东西。 他喜欢上就一个人练球的那种感觉，其实作为很多球手，他必须得经历这段，就是我享受我自己一个人练球的这个过程，还有这个状态，就是你哪怕这个俱乐部周边全是人啊，可我享受的就是我自己在这张台子练球，那无论谁过来跟我聊两句天儿或者怎么着，我都跟听不见似的，就这样，这种过程你必须得找到，找到了你才能就是有耐心的把这个球练下去， 天琪至于说他要提到说什么心理素质还没到那段儿、 哦、 因为我觉得他现在还属于上升期， 嗯， 等到那段儿的时候再给他讲那段的事儿。 那伊森呢？ 我 嗯， 我觉得我是一个射手手里也特别经典的一个反例吧。 嗯， 我就属于对自己对排球这个耐心确实差了一点。 嗯， 他不是耐心差，其实啊，就我分析那会儿这个伊森也很刻苦。 嗯。 真是很刻苦，还得2015年那一段吧，就是，不过呢，就是耐心不足， 嗯， 真是这样。还有一点什么呀？就是可能他可能是带翼入门， 嗯， 带翼入门的这种球手呢，那可能他和鞭策可能都是我打过一些球来的， 是的。 可是呢，曾经打的这些球呢，动作上都有缺陷， 嗯， 都有一些小问题， 嗯。 可这个时候你要付出的这个辛苦就要比别人要多得多，才能把这毛病改过来， 嗯。 这个时候可能他们学生嘛，还得以学业为主， 嗯， 他不可能跟那个职业球手一样，说我一天练8个小时，甚至说这个10个小时，那不行，他还得需要学习考试， 嗯， 对吧？所以我教育他们也是以学习为主， 嗯， 所以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啊去练球，真要有那么多时间，我相信王一森也是能把自己这些毛病都能改过来，真是这样。可是这些毛病改不过来的情况下，真正到赛场上，你看吧，他总会出现自己的这些姿势的这些错误，这些小问题、 嗯、 小毛病，对。可是呢，真，哎，一出了这种错误，就麻烦了，可能一杆就致命了，可能就赢不了了，真是这样啊、 嗯。这是郭老师对于自己的这些徒弟们，就是每个人都非常了解，都知道其实要在很多的这些职业的选手也好，或者说我们台球爱好者也好，在我们这些球员们打球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我自己有一些之前不了解的这些姿势啊、习惯啊，养成了这些不好的习惯，所以会在打球打比赛的时候有一些影响。那在下半时段呢，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他们三个人究竟打了多少比赛，或者说以前的经历是怎么样的。一会儿见。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来。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我

到后来我们才慢慢的发现，这个台球其实是一种真正的绅士运动。那在我们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您有空的话，可以打开手机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用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跟我们同步互动，来聊天聊一聊您对台球的一些理解。那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伊森还没来的时候，我们问到了鞭策和天琪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台球的。伊森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 我小学吧，小学爸爸带着去打的。 啊，你是爸爸带着去打的，这跟平就跟一般打台球的同学们的这个经历不太一样。 啊，对，我爸就说好玩，带你去玩啊。然后我爸就在那儿给我秀那些超薄的杆法。我爸特别擅长切那种特别薄的球。然后他就打得特别用力，就是那种，就给我打出一种 炫技， 对，给我打出一种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感觉。 后来呢？ 然后后来就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然后到初中的时候，小伙伴可能会偷偷去玩一玩。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就频率就比较 多了。 对，然后放学的时候，有时候闲着没事儿就会去打。 高中你放学闲的没事儿？ 如果能闲的话，对，有时候会给自己创造一些闲的机会。高中的时候有时候作业不是特别多。对，然后偶然的情况下，一个朋友他被教了一个那他觉得比较正规的一个姿势。当时教给我。然后我 就用这个姿势一直打。 对，当时好像确实还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教的，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人球技应该也还是不错的。对，然后就这么的到了大学。 到了大学 才是真正的正规的说认识了师傅，到了台球队里面，才开始正规的训练。 那就是说你从小，那你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打台球，家里面有反对过吗？ 当然多少还是有的，因为确实是家长认为台球厅里乌烟瘴气的，有一些可能有一些闲杂人等，就给人家那一种那样的感受。所以爸爸妈妈还是更愿意怎么说呢，更愿意自己带我去。 爸爸带着你去。 对，看着点嘛，小小子怕学坏嘛。 这就跟女孩不一样了哈，女孩家长就多多少少还是会觉得不同意。反正我小的时候，因为我也是比较喜欢打台球那种人，你看我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我有一次上初中也是在台球厅被我妈给逮回去，逮我一顿胖揍，就是比较惨，然后家里面就特别反对我打台球。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特别特别喜欢打台球，就经常就是一打能打一宿那种感觉。 是你老一打也得一宿那逮着你能不揍你？ 那能不揍我们？ 可能逮的重点不是球，是宿 是宿的问题是吧？好，那刚才也是聊了一下伊森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台球的。那你们都是上了大学，到了台球社团之后，才真正开始了解台球的这些知识的吗？ 对，我也是。 我台球课上了解的。 都是因为选了台球课，大家喜欢台球，所以选了台球课。 对。 那郭老师，开设台球课的这些目前的这些大学多吗？ 挺多的。像清华、北大。还有哪儿啊？北航。这个咱们传媒大学。二外也马上也要开，是这样。就据我所知啊，有11所高校在北京的啊，11所高校都有台球课，是这样。 这些台球课都是因为我们大学生的这个台球协会，慢慢的发展，然后他们才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台球课，是吧？ 有的是，有的就是比咱们还早呢，是这样。所以通过这几年协会办的这些比赛啊，让所有的这个高校的老师领导看到说台球应该是这么一个状态， 是一个正面的。 对，它是一个说第一呢，大家是比较喜爱这项运动。第二呢，这个运动呢真就不是说你所说的像以前那个年代说在街边啊，说那种啊痞子运动，那确实也是一个比较高雅比较绅士的一个运动。那么现在各高校也都是陆续的在开这个台球课。 那我们知道大学生的这个台球协会发展到今天大概已经走过了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咱们是一三年预备这个要 这个成立这个协会嘛，成立协会之前要先办一次比赛，所以从这个2013年到现在2018年 五年 、对，五年的时间，我们也经历过多少次的这个比赛，然后也经历过2015年的时候八校联赛，那可能是 首都高校联赛， 哎，首都高校八校联赛，那可能是场次最多的、最累的，应该是，反正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都过来了，而且呢也做过一些培训，比如说对各高校的这些老师，还有各高校的这些学生，我们还有一些培训工作嘛，这么多年， 之前你看郭老师说了大大小小的比赛也办了很多场了，那鞭策你大概是参加过多少场这样的比赛呢？ 我从2015年开始到2018年咱们协会自己办的比赛我参加过8次，然后2015年的八校联赛吧，那会儿我上大二，那时候是我长球最快的时候，当然那个也是我跟王一森我们这一届我们这一届队员最美好的记忆就在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比赛是分主客场的嘛，然后我们每周都要外出，然后就是一起早起，一起 晚归， 对。然后我们记忆最深的那次去人大，那时候主场在人大，录播，我们是赶着八通线的最早一班 啊， 拎着鸡蛋灌饼，对， 上了地铁， 对，就上了地铁。然后到那儿都困得不行，然后一到他们那个是在人大的全道馆里边，然后进去里边也挺冷的，反正就是那场打得特别，怎么说，挺过瘾的吧，那一场，然后也是，那一年八校联赛打完之后，我们之间的感情也加深了， 那一森最印象最深刻的比赛呢？ 那肯定是八校联赛， 一样的是吧？ 对，因为那个其实是一个有点开创先河的这么一个感觉，然后当时因为场次特别频繁，除了就是包括队员们加深的感情，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剪片子手变利索了，那片子是我一刀一刀剪出来感觉，哎呀，自己感觉像直播一样，看着真好，然后也是因为当时有一些师哥师姐们吧带着，然后看到他们的一些表现，然后当时自己在赛场上打的还是非常稚嫩的，然后有时候偶尔能打出一两根好球，然后看到他们的赞赏或者跟他们之间的一些切磋交流磨合，也看到了未来以后自己练的一个希望啊，或者说你某些球的一些想法，一些学习的对象，就是最美好的东西都是在萌芽的时候嘛，对，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 最纯粹的时候， 对，萌芽长得最疯的时候。 这是刚才鞭策和一森提到了说印象比较深刻的比赛，那郭老师您对这些队员们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比赛有哪些呢？ 那肯定也是八校联赛， 八校联赛是不是就是咱们之前解说的那个比赛？哎呦我的妈，我也参与了， 对，你 就我 参与过， 对 那会儿你还没来呢哈，他们说你像他们那么早就得去，其实他们那么我们头天晚上就得去一宿在那儿都得，然后得在各高校里搭台子，清华、北大、人大还有理工，还有 邮电大学，是吧？ 邮电大学、北航、传媒，反正一共八所学校， 是的， 然后加起来的比赛一共是56场然后呢每一个高校要搭建一次球台，就是每一个高校都打一个主场，因为是我们也要宣传一下这个各高校嘛，哈，是这样，然后我们也是不希望把自己的这个比赛都带到这个俱乐部里边，还是要带到各高校校园里边，是这样，然后真是，不过那个传媒这个那次得到的成绩并不是很好，第五名。他当时我这第五名真的应该是属于赖我了，因为当时这个定的这个赛制啊，说是那么 平手就是打平局， 嗯， 那么得一分， 嗯， 赢的得三分， 嗯， 输的就没有分， 输的没分 啊， 嗯。 那我当时要定说平了就得两分，那他们就赢了 啊， 因为他们是这个整个比赛下来平的最多的， 平打平最多的， 嗯。他无论是跟这个获得第一名的冠军哈，啊，人大， 嗯， 啊，还有最后一名是这个北啊，北航，他跟这几个学校打，甭管是谁都是平， 嗯， 跟清华打平手，跟这个人大打平手， 嗯， 跟北大打平手， 是吗？ 我几乎大多数都是平， 嗯， 好像是平了七场 啊，对， 七连平， 啊，对对，七连平，七连平， 各种五五开， 对对对。有的那个球啊，说实话确实，比如说咱们的第一男单可能打不过人家，只能想从女生可能，哎，女生要 抓 要好 一 些，对对，抓回点，嗯，争取打平就好。哎，结果还真能打平，哎，我挺开心。结果到后边应该你明明应该可以打过人家，又打平了啊， 就 七连平， 心里很无语。 不过没事，那个比赛是他们长球长得最快的， 对，应该是比赛经历，因为场次多，经历也多， 对， 嗯， 因为连续了两个半月那个比赛， 嗯， 每周末他们都要去比赛，这两个半月下来以后，每个人不光是传媒大学的球手啊， 嗯， 我看到的其他大学的这些球手长球的这个速度也是很快的， 嗯， 尤其那个就是后来你们应该知道那几个女球手也现在在赛场上办女子比赛也是你们最大的威胁啊，那几个人打的就后期真的也都不错啊， 嗯，像一个台球公开课一样，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 可能吧，你把我叫来他们可能紧张，你知道吗？ 对对对，是吗？ 对对对， 不紧张 吧，我觉得我们私下关系这么好，有什么好紧张的，还是因为上节目有点紧张，不会吧？ 不紧张， 其实还是有点紧张，其实没有关系， 一聊台球他怕他聊错了之后我下去 收拾他们， 对对对对， 啊， 是这样，啊， 怪不得是不是在手下留情那刚才也是跟大家说了一下我们球员这个印象最深刻的这个比赛，伊森参加过多少次比赛呢？大概， 参加过应该是每一届团体赛和个人赛，从2015年开始吧， 嗯， 都 你俩应该是一样， 对，应该是一样的， 那应该也是八次， 对对对， 这八次你觉得你收获最多的对于你个人的提升是哪一方面呢？ 哪一方面？我觉得是心理吧， 心理，嗯， 对，我觉得提升的应该就是最差的，我们说最短板的， 嗯， 应该是最容易提升，也是最需要提升的， 嗯， 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吧，然后我可能觉得心理方面是一个比较薄弱的一个地方， 嗯， 就是打赢了吧就是容易膨胀， 嗯，头大， 对，打输了吧容易萎靡， 嗯， 就是打到一半焦灼的时候容易突然不会，容易突然断线， 嗯， 容易突然就信号丢失， 嗯， 也是跟平时一个是基本功不扎实，还有一个就是心态浮动啊，你包括一些以前打的小毛病， 嗯， 一些不起眼的东西在赛场上就会被无限的放大， 嗯，就全出来了， 对对对，你一下子心态可能出了一个小波折， 嗯， 然后你动作跟人家变形， 嗯， 然后动作变形了打不进又是一个波折，然后这样一循环就很快跌入一个不太好回调的这么一个 状态当中， 对，然后慢慢打比赛中是也是随着年龄大了吧，放轻松一点，慢慢有一些进步吧， 嗯嗯，心理更加的这个坚强了， 嗯， 我觉得是这项， 与其说是坚强，我觉得说是 看开了， 释然了，对，我放松打， 嗯， 对，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只有我跟几颗球，走你 啊，这样的状态我觉得对于球员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对，这得看点儿，有的时候能有这个状态， 嗯， 就打得还不错， 遁入空门然后开始释放自己，对，那天琪呢参加的比赛多吗？ 就是应该是从2017年开始的个人赛和团体赛吧， 哦， 到现在 两年， 就是协会的比赛应该是就大型比赛， 嗯， 应该是四次， 嗯， 然后最近也有那个协会办的擂台赛， 嗯， 就我们可能每周都去打， 嗯， 然后已经打了 六场 了，就六连胜， 连手六场， 连，嗯，首擂六场嘛， 嗯， 然 然后要是不是协会比赛，外面比赛好像也打得挺少的。 对，现在出去打比赛的主力是杨天琪， 嗯， 我负责做幕后工作 啊。 对， 那参加比赛就是你，因为参加比赛的时间短嘛， 嗯， 打的场数可能也不是很多。那你觉得就这一段时间内，对你提升最大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打比赛或者平时打球， 嗯， 就其实你打的都是自己，嗯，你要走的啊，不是你眼下的那颗球，就是你打的是。其实就打的是自己的那个状态，就我觉得就是，而不是说应该看对手的球怎么样， 嗯， 就是也不是说打对手那种感觉， 嗯 嗯， 就是说最大的敌人就是 自 己，对，其实这个一个职业球手他就应该是这样， 嗯， 啊，就是只要是你经历比赛，你也应该是这样， 嗯， 其实你最想战胜的是谁？就是你自己， 嗯， 那么。这一盘你上场的时候，是不是你自己在打？ 是 你接受现在台面这个状态，这个球形，那么你去怎么处理它？在处理它的过程当中，那你脑子里就不应该有敌人，有什么这个外场因素，什么都不应该有，只有自己和球。 嗯， 刚刚王一森说的就很好，就是找那个状态。 嗯， 那么职业球手一定要找这种状态。 嗯，那刚才说，天琪是现在目前是在场，就是除了协会办的这些比赛，还在打其他的一些比赛是吗？ 嗯， 前段时间也是拿到了一个什么比赛的16强。 嗯，这段时间去打了那个 CBSA 的，就办的那个什么康熙盛世什么中国大奖赛。 嗯， 然后它属于一个。职业赛事吧，应该是，然后全国各地的选手可能都会参加， 嗯， 然后，也是非常幸运的有正赛的那个名额，然后去打，他女生是女子组是32个人， 嗯， 然后就是进行双败嘛，然后非常不容易的打到了16强， 双败就是一局比赛要打败2个人才能晋级是吗？ 不是，就是输了还可以再输一次， 输了还可以再输一次，赢了还可以再赢一次，这样是吧？ 赢了就继续赢嘛，不能说赢了我再赢了你就继续往下走， 嗯， 输了之后就还有一次机会到败部， 嗯， 啊，到败部以后再输了那就是这场比赛再见了，就是这样啊，这叫双败赛。 嗯，那这场比赛就是这个 CBSA 的这个比赛，对于职业的球员来讲， 这都是职业球员，对。去参加的大多数都是职业球员， 嗯， 是这样啊，那个应该是在哪，在 上次是在贵州， 贵州啊，在贵州，这次马上又要开始了，他们可能过几天24号又要过去了， 明天 哦，那这个比赛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协会办的这些比赛，就是大学生的这些比赛，可能只能说是选手、台球爱好者、学生。 咱们协会呢是大学生体育协会， 嗯， 所以办的全是大学生的比赛。 对， 而他刚刚说了一个 CBSA 是中国台球协会， 嗯， 也就是说 全国性质的。 对，全国就是中国台球协会所举办的这个比赛， 嗯， 然后去参加的大多数的都是职业球手， 嗯， 对。所以我呢是想让他们多参加这种比赛，来多积累一些经验， 嗯， 而且到了赛场也跟这些职业球手去学习学习， 嗯， 啊。 到了赛场上之后，天琪是什么感觉呢？ 其实去那种比较职业的赛事的话，真的是纯抱着学习的心态去的，就， 嗯， 其实可能你上场的时候也不紧张，因为你就我给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如果说我跟他打，我得学到点什么， 嗯， 然后那种感觉我就会放开了打，其实， 嗯， 有那种感觉，然后也确实回来之后也有些感觉，跟人家比起来经验确实是少了， 嗯， 然后就还是觉得要多磨练，多学习。 嗯，其实参赛经验对一个球员来讲的话，它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非常非常重要， 嗯， 真是这样。 在比赛当中呢，获得很多。 对，就因为这个。

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国博西在南，会选手西海峰，拿你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青年说继续说，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青年说，我是雨薇。同时再次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四位嘉宾，欢迎各位。同时， 大家好， 哎，同时也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啊。然后我们的朋友还说，我这里是 FM89.2， 真巧，我们这里是 FM98.2。同时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看我们直播，跟我们随时互动啊。同时还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这个路上开车的话，那就不建议您打开手机了。如果您正在家里休息的话，或者没什么事儿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同时也可以在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看看我们直播间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跟我们随时的弹幕互动。那好，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你对台球知多少？台球这样的一个绅士运动，但是大家对于它有偏见，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对于大家有偏见，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为台球证明，又为台球证明我们台球是一个绅士的运动，是一个健康向上的一个运动。而且我们的北京市大学生台球协会也在为这样的一个事情在做出很多的努力，是吧，郭老师？ 对，没错。 嗯， 我们是现在希望，就是我们的目标啊，我们是希望以后各高校都能有这种台球课。 嗯 啊，因为真是这台球课在高校里边真是特别受学生们这个喜爱。 嗯， 真是这样， 特别受学生们欢迎。我记得我们当时选课的时候，选台球课，就是大家就是会打台球的人选了台球课，不会打的人也选了台球课，就是一下就抢光了这种。 对，他其实都是他喜欢台球，他才会选这台球课呢。 嗯， 真是这样。这一个班里边，我们现在带一个班可能30多人， 嗯， 来的人可能水平层次也都是不一样的。 嗯， 不过呢，都是有一个这个共同的点，就是他们都喜欢台球。 嗯 啊，才会选这台球课。 嗯，来到我们台球课之后，会发现很多不一样的 东西，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以前自己认为所谓的正确的姿势，其实是一个歪七扭八的姿势，会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是吧？因为我当时就是这样的，我当时自认为我打球的姿势还挺好看的，后来郭老师跟我说了之后，才发现我原来那都是什么东西。 对，这个。你入门级的时候就得从动作开始， 是的， 真是这样。所以我现在也是希望这个喜欢台球的这个人，从一开始最好找一个就是职业一点的教练，不要去这个瞎练， 瞎学， 或者说就是你可以看一些职业球手的视频，在初期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模仿，要模仿到位，是这样， 这是郭老师作为专业的台球教练、台球老师给我们大家提出的建议。其实刚才也聊到了说，对于姿势这个问题，伊森也吃过亏，是吧？吃过姿势的亏。 我这个首先是身高的问题， 身高太高了， 对，就不是不知道怎么站，也不知道怎么，感觉哪哪都不对了。 对， 看师傅打，看他们打，怎么这么舒服呢？这个很自然啊。 对， 我趴下哪哪不是哪的。他们打半个小时五分点没事儿，继续打。我打半个小时五分点， 腰疼， 腰肌劳损的感觉。 是说师傅个矮？ 不是，就看大家动作都很协调。然后我就刚开始打的时候学姿势，说让你对着一面镜子去练嘛。我看镜里那个 没有头。 不是，我看镜里那个人的姿势怎么看怎么别扭。好歹找了个长的镜子。 给大家说一下，伊森的身高是1.95米。1.95米的这个身高在台球运动员里面算是很高了吧？ 对，是这样。然后今年也是刚刚给他特定了一支球杆， 特定了一支球杆。 对，他那个球杆他使得比较短。他本身臂长又长，其实呢他现在用这个九球杆，对姿势的那种啊，还没有打斯诺克的那么严格。真是，我见过很多打斯诺克的，就像那些欧洲人、那些英国人，个子也非常高，他们也没办法按照正常的那个动作去趴下去，可是他们一定还要趴得很低，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方式方法，让自己想方设法去趴下去。其实打斯诺克那些人的姿势会比你还累很多，像你这个用九球杆，他不用趴得很低啊，就能够完成一些动作啊。真是斯诺克的必须要把下巴和杆贴在一起，对对对，这是很严格的。所以幸亏你没打斯诺克，就是这样。 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球手专门为了就是可能自己的姿势不是很标准，一味的去模仿人家斯诺克球员要杆和下巴贴到一起，结果自己后手不稳，然后一使劲的时候杆然后会搓自己的下巴，噔噔噔搓一下特别疼，这种情况你们有之前有没有出现过？这样 我有过， 有过是吗？ 我是刚开始的时候习惯那个贴的特别紧，然后我之前打球我喜欢戴口罩，因为防摩擦嘛，你知道那种 防磨下巴， 这个手啊有时候太磨了，咱戴个手套，还有专业手套， 它是磨下巴， 对，磨下巴，这没有下巴套，戴个口罩这样往下 兜着点， 对对对对， 那这样不会滑吗？ 不会，而且看起来很酷。 戴口罩的时候其实也不滑，那然后但是其实有一次我是真不小心，它是呲了，呲杆了，然后给下巴划了一道，然后现在还有那个有一点印子，就黑色的有点印子。 所以这也是不良的打球姿势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他只是就偶尔呲干了，所以才这样。 对， 经常会有这种这个形式。不过我是那会儿建议他就不要趴那么低嘛。你有的球你用九球杆没必要趴那么低。 是的。 非照人家那个斯诺克杆那种打法似的。那你就不如用一个斯诺克杆不就完了吗？对吧？所以他从现在也在注意这些。而且那会儿戴一口罩打你磨着。那实际呢，在这个就说你贴着下巴在瞄球运杆的过程当中，是可以贴着下巴去进行一些这个运杆啊， 不过在你最后出杆那一下，那是下巴是和杆是分开的，那要不真是把下巴都划坏了吧？ 你划一毫出来， 对对对，真是这样啊！ 来，我们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当中，有朋友说，如今随着我国各种运动项目正在逐步完善，社会应该更多的推广桌球这项运动，因为有很多家长还认为孩子过多的玩桌球会影响学习，这种情况。 那你怎么说呀？那孩子玩电脑，那是不是 也影响学习是吧？所以这就是， 我建议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有小孩儿，那建议孩子就是说，还是多项发展。那主要得看孩子他喜欢不喜欢，这是很重要的。那现在就是，咱们这个社会就是一上来就带孩子，我要上来就得学英语，学跳舞， 学钢琴， 学钢琴，甚至我认识的就是别外校的有一个小学的一个老师，在生孩子的时候知道自己怀的是姑娘了已经，那就钙片就不吃了，就是准备让孩子 学舞蹈， 学舞蹈 软 就这样。那你说这个真是不太好，我建议就是你真得问问他孩子自己，你喜不喜欢这东西。那现在说就是刚刚咱们说啊，最开始的是说这个台球运动说是一个从最开始是一个痞子运动，那不是那样的。人家台球桌搁那儿，人碍你什么事啊？是你打的人不对，对不对啊？您这个说那个年代光着膀子抽着烟在那儿打球，那可不谁看这项运动都不好。 对， 那现在那都是这个文明社会了，台球也进了屋了，现在都进了高校了，对不对？那对这项运动就不应该是那么去理解。所以建议家长呢也偶尔带着孩子，如果孩子真喜欢就可以说带着孩子去俱乐部里边啊，去先让他去接受一下这个台球，让他先去玩，他真要有兴趣那以后培养出来第二个丁俊晖，那不是不可能的， 对 吧？那就是这样， 就是都是就是孩子喜欢，然后有没有这个天分。其实打球对于天分这一点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是吧？ 对，那肯定的。你光有天分后期不努力也不行，就是这样。 我觉得好像打脸有点对。然后刚才也说到了说对于台球的这也是一个偏见嘛。所以我们目前在正在做的一些，包括大学生台球协会，包括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都是想要跟大家来打消大家对于台球的这个偏见的。那刚才也聊了一些，就是要像您这样，我们应该更多正确的、更多的让孩子了解桌球，这是我们网友平凡之路说的。 然后，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的。不管是任何一个运动项目，我觉得也都是这样的。 没错，没错。 那其实我们刚才还聊到了说台球生大学生台球协会除了我们要举办比赛之外，还培养了一批除了球员之外的另外一批新人，他们呢就是我们的大学生裁判，这也是我们大学生这个台球比赛当中非常亮丽的一道风景线，我们请郭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从这个2013年协会开始成立的时候，我们就办过各种的培训班。第一呢，我们给各高校的这个体育老师做培训，让他们回去以后能真正的说在自己的学校里开台球课，也能带学生，是这样， 懂规则了。 对，第二呢是这个开了裁判班。我们这个裁判班也是和中国台球协会联合开的这个裁判班。受过培训的这些人呢也是拿到中国台球协会发的这个 国家 级的这种裁判证， 认证的证书， 对，认证的证书。他现在的过程要从3级开始学，3级1年以后可以学2级，2级2年以后可以申报1级，1级是2年以后可以申报这个国家级裁判员，国家级也是国内的最高级别了，这个裁判。我们现在培养出有几个1级的裁判，还有一些大多数都是2级和3级的。下周我们就可能和中国台球协会又合办一个裁判班，然后也是现在各高校的这些喜爱台球的人越来越多，所以这次申报3级的裁判员还是很多的，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我也是这个裁判班的一个受益者。 对，你当年真是非常好，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有些老裁判嘛， 嗯， 现在也都跟我在提起你 啊。是吗？ 咱们学校这个就是 亮丽的风景线， 二位长得也 那个回眸一笑， 哎呦呦，天哪，别可别说了，我都害羞了。 另外，他是这种，他是播音的嗓音， 嗯 啊，他在赛场上说这种播音的嗓音。你现在再给大家来一个，对吧？ 来一个什么？ 来一个犯规自由球，是吧？听听，对，是吧？ 八号球底带 啊，对， 八号球底带， 来一个，来一个， 八号球底带。 对，当时 没有，当时肯定不是这样 的。当时那种播音的腔，真是能、二位真能吸引住全场，真是这样， 而且特别正，感觉。 没错，没错，这个而且呢，二维的形象也不错。 好，张宇维表彰大会现在开始。非常，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对于大学生来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非常受益的一个部分。不仅就是所谓多拿个证，多条路嘛。其实对于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我说我是国家二级的台球裁判，然后大家都很惊讶，说啊，你居然是台球裁判，还是国家二级的。 对 对， 因为你那个，就你采用的比赛应该还能找到视频呢， 有的很多的， 那你就可以放给他们看嘛，对吧？ 对，刚才也说到了，我们非常亮丽的一道风景线，而且这个裁判很多都是女孩子哈， 也有男孩子， 但是我印象当中好像女孩子居多一点。 因为什么？因为咱们学校女孩居多。 哦，是因为咱们学校的问题。 对， 所以女孩多，男孩相对较少。 真是这样。 嗯， 要说各高校的来参加的这个男女的比例还是差不多的。 嗯 啊，不过呢，就是有时候你看不到这些参加的，是因为咱们协会一办比赛的时候，就很多学裁判的人他需要去打这个比 赛。打比 赛。对， 哦， 就这样。所以你很多你都看不见，其实在座的这三位都是比赛，就是 都是裁判。 哎，都是裁判。对， 对，其实当年我想打比赛，但是没有办法，我裁判我太重要了，我得去裁球。 太 亮丽了， 裁得太好了。对对对。所以就是每次都是把你摁下来，你别打 了，摁下来，别打了，别打了。对对对，要不然这个别的学校没法活了，是吧？ 对对。 开个玩笑，跟大家开个玩笑。其实这个台球裁判证，也就是刚才我说到了，对于我们个人的这些选手也好，裁判也好，也是一个很大的提升。那想要考取裁判证的这个人多吗？他们有什么就是必要的条件要求才能拿到这个证书吗？ 其实没有什么这个要求。对于这个台球裁判来说，您表达能力清楚，四肢健全，智商没什么障碍，这就可以参加。不过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个人说的啊，就是您真得喜欢台球。 是的。 对这个台球的有一些基础的东西啊，你稍微有点了解。您不能说指着我这裁判班，然后我教你各项的技能。因为台球在赛场上，台球这个裁判是要了解当时的这个球形。他还有的时候还需要了解这个运动员他是怎么考虑的。我下一颗球要怎么打，他可能要提前站到这个站到那个位置上。您哼不能说我老站在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对面 正前方， 对，人家一趴下打球老看见这前面有一裁判，这个是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就是说你一定要了解球手的这个意识。那你怎么了解他的意识？首先就是你自己得会打球。 是的。 啊，您自己先哪怕说我成为不了一个高手，我要知道说哦，这个职业运动员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下一杆要为了什么，你这样你才能当好一个裁判。所以也建议咱们现在的一些有裁判证的同学，也要多打打球，然后多看一些这些职业球手的这些视频。所以你从这个视频当中你才能去了解说这个球手的他的意识。了解他意识以后你才能当一个好裁判。真是这样。 这是对于裁判来说。那对于球员来说呢？球员来说，其实刚才一直没有问大家，就是三位同学都是学什么专业的哈，可以给大家聊一下吗？学是什么专业的？ 通信工程。 通信工程主要做什么呢？主要就是比如说我们电台的这些信号要发出去。 对， 要然后用你们专业 然后各种设备。 那天琪呢？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你们都是工科啊。 一森呢？ 我是纯文科， 纯文科， 编辑出版， 跟我一样，编辑出版， 就有点偏后期的这种 后期制作了， 节目后期。对， 嗯，那你们三个以后就是毕业以后的打算是想往自己专业方向发展呢，还是说以后更多的是想往台球方向的发展？ 往台球方面发展，我 这个得看吧，这我觉得得看，是吧？ 也是个机缘的问题。 对对， 个人，那你们更偏向于哪一方向呢？ 这是我个人肯定更偏向台球这一方面， 鞭策更偏向于台球。 对， 那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你们工科的学生数学这个计算应该还好一点吧？对于这个打台球会不会有一些帮助？ 不会， 不会啊。 但我觉得学过物理的肯定就是 跟数学好像 不，他因为你还没到那段儿，真到学到科星啊、教位啊，他多少还是有点的，不过没那么深。 跟 这正常人都能理解，就是一点就能透， 十以内加减法， 光的反射。 那个九球居多，它有加法，有减法。它通过台面上球帮上这几个点，然后一些加法、减法，然后算完了之后，得到了这个白球的线路去哪儿。 嗯， 不过他们现在练中式台球，就是暂时到不了这段儿。真要到职业球手的时候才能到这段儿。 到职业球手那段儿的时候，您再给他们讲是吧？ 到职业球手那段儿的时候，他们可能就该上班了。 哦， 大学生可能就这点比较麻烦。真是。不过像鞭策这个，他现在为什么说他希望就是参加跟台球相关的一些工作的，是因为第一，协会这么多年的工作也没离开过鞭策啊。然后他为别的这些大的台球的企业也服务过，像什么星牌啊、中式体育啊这些大企业，好多工作这个鞭策都参与过，真是这样。所以他也是想以后毕了业啊继续。 做台球有关的工作， 对，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台球爱好者的其实一个如果可能的话，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去向。那我觉得在节目的最后，请三位选手和郭老师，都最后就是想说说你们对于台球的一些想法吧，不管是学习台球也好，或者是教台球也好，或者是参加比赛也好，对你们的想法，郭老师您先说吧，甚至以后对于大学生的台球的希望。 我对这个台球的希望就是真正有一天这个台球能进入各高校的这个校门里面，让所有的大学生能更了解台球，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郭老师的希望。 对， 那一森呢？ 其实我觉得就也是通过这个节目吧，就是我觉得不需要各高校怎么样，就是我希望它成为一个自然的、共同的、大家一个共知的一个共识。就是它只是一项运动，就是台球在我看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运动。就我把它看成它像是棋类和球类的一个结合。就是也动身体，也动脑筋。 对，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很值得去钻研，很值得品鉴、欣赏的。沉浸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希望他有一天能得到和其他，假如说可以的话，对比较平等的一些，对 一些想法， 对这样师傅的付出啊，或者说大家的付出、 都不会白费， 对会有一点点成效吧。 希望大家能够打消对他的偏见。 对，我觉得偏见现在越来越少了。 是的，越来越少。 我们学校那台球厅挤得我们三个好像没招没落，没地儿打， 没地儿打， 特别多人。 那叫台球教室，因为上课的人多，这儿 不只是上课，师傅不在课余时间晚上， 我们的同学还经常会去，是的， 对 练球，因为这阵儿考试了嘛，该考试了，大家都着急了，都练啊。 那天琪呢？ 对台球吧，就对我自己来说，我就继续踏实的在练嘛，然后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确实是蛮热爱的，然后对大众或者对大学生来说，就希望喜欢他的人能够一直喜欢下去，然后他能够变得越来越好。 那鞭策呢？ 我希望就是说如果